我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民，对联的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意呀，万民心战友爱，生死亲兄弟。去潮来，正